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六章岩洞第九十七集。 他奔过去扑倒在岩石边，把杯子伸进壶里，舀了满满一杯冰冷的湖水。这次水没有消失。 先生，给！ 哈利喊道。他向前一扑，笨手笨脚地把水倒在了邓布利多的脸上。他只能做到这样了，因为他那没拿杯子的胳膊上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，却并不是有冰冷的湖水溅在上面。一只黏糊糊白森森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那家伙正在慢慢地把他往岩石后面拖。湖面不再光滑如镜，而是在剧烈的搅动。哈利抬眼望去，到处都是白森森的脑袋和手从黑黑的水里冒出来，男人的、女人的、孩子的，都睁着凹陷的没有视觉的眼睛朝岩石这边漂浮过来。漆黑的湖水里浮现出一大片死尸。 偷走石化！ 哈利大喊，他一边拼命抓住岛上光滑潮湿的岩石表面，一边用魔杖指着那个抓住他胳膊的阴尸。阴尸松开了他，扑通一声跌回水里。哈利挣扎着站起来，可是更多的阴尸已经爬上了岩石，用枯槁的手抓住滑溜溜的岩石，空洞洞雾蒙蒙的眼睛盯着他，被水浸湿的破衣烂衫拖在身后，一张张凹陷的脸上带着邪恶的神情。 偷走石化！ 哈利又大喊一声，一边后退一边使劲在空中挥舞魔杖。六七具阴尸被击倒了，但是更多的阴尸朝他逼来。 再来冲冲，瑟瑟发疯！ 几具阴尸踉跄着摔倒了，其中一两个被绳子捆了起来。然而在他们后面爬上岩石的那些阴尸只是跨过他们，或踩着他们倒下的身体又走了过来。哈利继续使劲挥舞着魔杖，大声喊道， 神父无影，神父无影！ 阴尸们破烂的湿衣服和冰冷的皮肤上出现了深深的大口子，但没有一滴血流出来。他们无知无觉，继续一步步逼近，朝哈利伸出一双双干枯的手。哈利又往后退了几步，感觉有胳膊从后面搂住了他。那些像死亡一样冰冷没有血肉的胳膊把他从地面上举了起来，缓缓地但毫不犹豫地走向黑湖。哈利知道他没有办法脱身，他肯定会被淹死，成为另一具守护伏地魔某个灵魂碎片的阴尸。可是就在这时，黑暗中出现了腾腾的火焰，一个明亮的金红色的火环环绕在岩石周围。那些紧紧抓住哈利的阴尸一句句变得脚步踉跄，身体摇晃，他们不敢穿过火焰进入湖水，只好扔下了哈利。哈利摔倒在地，脚滑在岩石上，擦破了胳膊，但是他赶紧挣扎着爬起来，举起魔杖警惕地望着四周。邓布利多已经又站了起来，脸色像周围的阴尸一样惨白，但是个子比他们都高，火光在他的眼睛里跳动。他的魔杖像火把一样高高地举着，杖尖上窜出一道道火焰，像一根巨大而温暖的套索，把阴尸们都围了起来。阴尸们互相撞在一起，晕头转向地想逃避围住他们的火焰。邓布利多从石盆底部捞起挂坠盒，塞进了他的长袍里面。他一言不发，示意哈利到他身边去。阴尸们被火焰弄昏了头脑，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追捕的人正要离开小岛。邓布利多领着哈利向小船走去，那道火环围着他们，随着他们一起移动。不知所措的阴尸簇拥着他们来到湖边，迫不及待地重新滑入黑暗的湖水中。哈利浑身都在发抖，他以为邓布利多没有力气爬上小船了。邓布利多上船时脚步有些踉跄，他似乎在用全部的精力维持他们周围那道防护的火环。 哈利扶他在小船里坐好，两人刚刚挤坐进去，小船就掠过漆黑的水面往回驶去，离开了仍然被火环包围的岩石。那些在水下漂浮的阴尸似乎再也不敢露面了。 先生， 哈利喘着气说， 先生，我忘记了火，他们突然朝我扑来，把我吓坏了。 可以理解， 邓布利多喃喃地说。哈利惊恐地听出他的声音十分虚弱。随着砰的一声轻响，他们到了岸边。哈利抢先跳下小船，回身搀扶邓布利多。邓布利多刚一上岸，举着魔杖的手就垂了下去。火环消失了，但是阴尸没有再从湖里冒出来。小船又一次沉入水中，那根链条也叮叮当当地重新滑进湖水里。邓布利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身体靠在山洞的岩壁上。 我很虚弱， 他说。 别担心，先生， 哈利赶紧说道。他看到邓布利多极度苍白的脸色和精疲力竭的样子，心里非常不安。 别担心，我会把我们俩都带回去的，靠在我身上，先生。 哈利把邓布利多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臂拉过来搭在自己的肩膀上，他承受着校长的大部分重量，沿着湖边往回走。 那个保护机关毕竟还是设计得很巧妙的， 邓布利多有气无力地说。 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，你干得不错，非常漂亮，哈利。 现在别说话了， 哈利说。邓布利多的声音变得这样含糊，脚步变得这样无力，真让他感到害怕。 节省些体力，先生，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。 那道拱门肯定又封死了，我的刀子 用不着了，我被岩石擦伤了， 哈利坚决地说。 你只要告诉我位置。 这儿。 哈利把受伤的胳膊在石头上擦了擦，拱门收到这份血的礼物立刻重新打开了。他们穿过外面的山洞，然后哈利搀扶着邓布利多回到悬崖上那道裂缝里冰冷的海水中。 一切都会顺利的，先生， 哈利一遍又一遍地说。刚才邓布利多虚弱的声音让他担忧，现在他的沉默更让他揪心。 差不多快要到了，我可以换隐险行把我们俩都带回去，别担心。 我不担心，阿里， 邓布利多说。尽管海水寒冷刺骨，他的声音却多了一点气力。 我和你在一起呢。